锵锵三人行，哎，这个佳慧昨天又梦见义军了， 又梦见，平均每个月一次吧。 你这个， 但是不是最后一睁眼发现抱着的是老婆啊？ 没有，我也没跟老婆睡啊。 哦，你现在都分开睡了。 好像过了一个年龄，有统计啊，过了一个年龄好像有80%的夫妻是分开睡，而且那统计是说分开睡的夫妻感情更亲密更好。 对， 所以假如你没分开睡呢，我很不幸告诉你啊，你的离婚率高达90%。对，分开睡可以白头到老。 人家巴菲特你知道吗，他到一个年龄，他就他老婆跟他就分居了嘛。 对， 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哎，我忽然明白，因为他觉得他以前自己只会赚钱，他不懂得什么是爱的，他忽然发现说爱就跟投资一样，是什么呢，你越放开他得到的回报越多，你抓着他他老是走得快。 对的，那这个就像我们，我以前讲嘛，东宫西宫嘛，我老婆住东宫，我住西宫。哦。然后呢，大个子。 冷宫在哪里啊？你们？ 冷宫在新界，另外那边。然后呢，有空呢，各自读书写作，然后呢，就用那个微信联络。累了吗？我们喝个咖啡吧。好，2分钟后客厅见，见。然后呢，他就在房间东宫换衣服，补个妆。然后呢，我也穿回一个衬衫，在客厅，菲佣就准备了咖啡。我觉得这样非常客厅的约会，你知道吗？那么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在你的那个千尺豪宅吗？ 对啊，我感觉 不止，不止一千尺，1500尺， 我觉得100平方米也嫌小。 1500尺，哎，那闹啊！晚上说也是，吃完饭也各自写作。然后到9点多就说要看个电影吗？好，然后呢就5分钟后客厅见，然后在客厅拿开那个小的电视盒，那就看个片， 把女儿回电脑再跟别人聊天， 把女儿赶进房间锁起来，这样子很好的啊。晚上回去试一下。 其实这是不错的，这是不错的，就是我也是觉得到了某一个岁数啊，现在其实都是分开睡的了。就是我身边很多大部分的朋友吧，我觉得夫妻都是分开，当然也有不，我身边也有的朋友，那家夫妻感情叫好，哎，40多岁了还生个孩子，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祝福他们。就是说，你知道，大家首先跟这哥们儿就讲，就是说，大家我发现男人共同的反应就是， 不，40多岁生孩子很晚吗？ 问题是跟老婆生， 他老婆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个孩子已经很大了。这第三个孩子现在是个刚出生的，但是我发现这帮中国男人，你知道吗？首先大家觉得诧异的就是说，哎呦，你们夫妻还你明白吗？这就说明中国的某些40岁以上的夫妻的没有已经没有性生活的现状。 我不知道怎么接，沉默了。我生第二个孩子都39了。 那说明你们夫妻感情好啊。 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的夫妻嘛，人家丈夫是外国人嘛，对吧？ 对， 那是公开的秘密，所以跟我们的那个 基因这个没什么关系吧？这没有什么关系。 外国人 到一定年龄他们也分。 我问你，义军，一个残忍的问题，也不叫残忍的问题，就是说。 真心话大冒险， 说你认为40岁以上的这个夫妻没有夫妻生活了，这个但是他们仍然维持着很好的夫妻关系，这个模式是正常的呢，还是说有违人道的呢，还是说什么呢？ 你真的要我说真话吗？ 当然了。 我觉得挺好的。不是，有时候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它对个人的空间侵入真的太大了。我倒不是说到最后还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夫妻生活啊等等，我是说觉得对你整所有的空间的侵入，你不觉得吗？就说我，而且再加上就有小孩啊什么的，我有时候觉得说，哎，突然自己可以离开一下下的感觉是挺好，但是我总归要回去了。我说，比如说出个差啊，就这么一两天，有时候你也感觉一下，其实你的空间应该有多大。 啊，我能体会。 我就说到这里。 对，我能体会。有的妈妈真的就是啊，就是说。哎呀，能不能让我有一天不带孩子，我可以到哪儿去喝个咖啡，这就是难得的一种空间，是吧？ 我要表个态，你刚说人道问题，我觉得过了一个年龄还继续有夫妻生活才是不人道。 对你来说不人道，是吧？ 对我 交公粮嘛， 啊，每个人不一样嘛。可是我看一般的情况是说真的不人道，就像你说那个整个生活的空间的压迫，然后呢因为男女哈，或者说每一个个体 整个身体的成长嘛不一样嘛。那过了一个年龄之后，然后你还要有夫妻生活了，那是技术上不是说不行，是挑战很大。约定时间在自己那个有需要的时候，因为不像年轻嘛，年轻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重叠的率比较高，对吧？嗯，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有需要这样哈。那过了一个年龄，大家有需要的时段长度什么不一样，那要比跟李嘉诚约会还累，你知道吗？就是所以那个挑战很大。所以呢，就是那个我听一些朋友啊说，过了一个年龄，礼貌上还是要有夫妻生活嘛。那个约的好可苦啊，真的苦。那最后用一个方法也蛮有效的，反正就定了啊，每个月的或者说每两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这样也好，就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把菲佣赶走啊，然后把小孩也赶走，这样安排好，就大家把那个时间固定下来。可是这样继续下来呢，也大概维持了半年整，之后就没了。之后呢，那个礼拜五的晚上还是留下来，可是不是夫妻生活，就大家看个片，或者说大家坐在那边玩手机，这样子。所以那个那是技术活 啊。哎，咱们不要讲这个问题了，咱讲讲就是说夫妻生活的结果，这个事儿也很重要。而且尤其是这个义军，他那个他是涉外婚姻嘛，对吧？哎，你坐月子吗？ 我就说这个事儿，我是做了个简版吧，就是说能做的我做，就是符合我能接受的常识的我做，没有不符合我认知的我就没做。比如说，他，比如说你从医院就你回家以后嘛，照理说你这个一个月里面是不能够出门，不能经风嘛，但是这边的儿医他的规定是你第一个星期要回去要去复查的，那我觉得没事就去啊。然后呢，他还说不能够洗澡嘛，我不洗澡怎么行啊？就理论上来说，有的人是就不太这样。那但问题是你真的，因为你刚生完，其实还会出血啊什么，你怎么可能不洗澡？ 我自己不啊， 我自己不能接受的嘛。然后有洗。那还有就是说， 你俩谈什么呢？ 洗局部啊？ 洗了吗？有洗，全部还是 局部？是不是？ 不是，这个事情很荒谬的，因为你本来说我是。上海人，江浙的规矩本来和在广东也不一样。那你要真的相信的话，那你我是按照江浙的规矩还是按照广东呢？对吧？那我人在这儿是不是就要从这儿的规矩？什么用江水包啊？那还有什么猪脚姜啊？这上海都没有这回事儿的。所以这东西就是个迷思，是个信仰。 洗不洗很重要？为什么？你看你就笑着。我跟你说，不幸的事件屡屡发生。最新我们知道的这个新闻，你看我跟你讲啊。淄博，山东7月9号，山东淄博一个产妇在坐月子期间因为中暑不治身亡。送到医院的时候，这个产妇的体温呢，身上的温度40多度，穿着长衣长裤，那满满蒙着，然后心肝都损伤了。家人解释，就现在这个天气啊，为了坐好月子，家里不开风扇，不开空调，产妇穿着长袖长裤，还一直盖着被子，这么年轻20多岁，你说刚生了孩子没几天就因为坐月子死了。而且据我翻了一下啊，年年都有这样的事 儿啊，年年 都有这样的事儿。就是说比如说好像在你们上海也有过那样的事儿，也是一送来身上体温呢30多度，然后说你们家里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是说啊把门窗全关了，说开空调，开着空调，但是送的是暖风。就是中国的这个坐月子的这种啊，就是说千万不能冻着，生了孩子一定得怎么怎么着，你就弄死好多产妇了。 这个其实人家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古代是这么规定，你比如说他不能洗是因为还有不能够去通风啊，因为以前的卫生条件没那么好嘛，你哪里家里有独立的这个淋浴房的，古代没有嘛，所以就说防止有病菌感染会，这个他说一次道理。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学了这个样子，就是说要不能开窗，要去，但不知道里面其实是为什么。但翻过头来讲呢，我又觉得我不能去责备他，觉得好像说哎呀你好愚昧啊，你不知道吗？但他可能有的时候是人的，他没法控制，是什么呢？他可能也觉得热了的时候呢已经晚了，就不是说他就死都要盖着，他可能到某一个时候呢他送去医院已经晚了。 不是说他，如果他不是说他面前的选择是很清晰的，我要坐月子还是要死，他不是这样的，是到当中某一个过程当中控制不了了就出事儿。 而且看你怎么理解那个传统要求嘛，传统是说叫你不要冻着，不要冷着，没叫你把他闷死啊。对不对？你这样不要吹风，不要什么，没叫你说不要注意那个温度，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理解错了，以为反正就越暖越好，那最后就忍着吧。可能那个妈妈也觉得不舒服，就忍着吧，以为这是传统，那最后就出问题嘛。我太太在美国生嘛，那生小孩这样，我最记得生完，一生完一推出来，那个洋婆子啊，那个护士啊，送来什么？送回ice cream， 冰淇淋，香港叫雪糕。对啊，送来冰淇淋啊，还问我老婆要不要喝一个可乐。 其实没事。 对啊， 因为他下去都是37度了嘛。啊？他到里面已经变成是37度了。 对啊，那当然了，当时我丈母娘在旁边嘛，一看到一手把那个冰淇淋就推在地上，好生气啊。然后因为我丈母娘从台湾过来嘛，就觉得几乎还控告那个护士谋杀的。我说你冷静冷静，我们在美国。他说哦对对对，他以为在台湾的。 那 你太太算坐过月子吗？ 后来有啊，我陪着她坐，因为我丈母娘从北从 后把你坐病了是吗？ 从台湾过来陪她坐月子。台湾规矩每天早午晚吃什么？麻油鸡汤。哦，用麻油鸡啊补血嘛。早餐麻油鸡汤，午餐晚餐一堆，然后我就陪着我老婆吃啊，哇，吃了一个月， 吃胖了、 嗯、吃了，我每一个晚上梦到军军，那血气太旺了，你知道吗？ 你就像咱们公司有一个司机，就是家里生了孩子都是男的胖，一个月我觉得他跟个气球一样就起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老婆每天一只鸡，他就吃鸡口，全是我吃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这就列一串啊，比如说什么南京曾经有一个这个女人家里开着暖风坐月子，然后呢造成神经系统不可逆的损伤，植物人。然后你看山东一产妇中暑身亡，上海产妇五月子中暑身亡，孩子出生才10天，产妇坐月子中暑了，温州已严重中暑29例，家中似蒸笼。哎，就说这个坐月子的这种东西啊，有些西方人能希望对中国坐月子这种既残忍又很可能产生危险后果的习俗做出科学的解释，这是100年前来华的一些西方人，他们觉得很奇怪。 东亚都有，不光是中国，东亚很多地方都 有。根据什么来的？ 他，我就说那个时候的卫生条件并不发达吧，而且中医就老讲那种邪风啊什么的。那么我呢，感觉这个坐月子这个东西啊，你说我们，它有点像传销的一种心态是什么呢？就说你刚刚说死了的那些，其实在大部分人看来还是挺极端的例子，一般也不至于哈。他会觉得说你坐一坐又不会死，但是你不坐呢，你将来老了什么关节痛啦、头痛啦，会这样那样。他这种心态就是说，就像给你传销个药，你吃也不会吃死，但你不吃呢，就告诉你说你将来会有这样那样，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坐月子，实际上啊又是一个中国这一套东西的问题。我觉得今年你看像那个什么徐晓东那个传统武术跟太极、嗯、对吧，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玩意儿啊遭遇尴尬。这个尴尬呢也的确是怎么你怎么说，比如说我听一个女作家讲，我认为啊我有两个头脑，我就是我自己恪守的那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叫相信真主但是拴好你的骆驼。我呀愿意相信你们这些个中医的黄帝内经啊或者这些我都愿意相信，当武侠小说看也很好，但是呢我落实到我具体生活上啊，其实我认为我还是吸收了一些科学思维的。比方说我跟你讲什么叫科学思维，比如个女作家说，哎呀这个坐月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以为不重要，但是我发现没坐了以后啊，你看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就真的像我妈说的一样，腰也疼啊头也疼啊。我说你说的这些个在科学思维来说根本就你知道吗，不予考虑的，这是你怎么这你怎么知道你是小时候坐月子没坐月子跟你50-60岁头疼脑热这有什么关系呢？你而且呢就是我现在有时候真的就是想不通，当然中医呢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照顾，但是呢问题在于很多个概念我认为需要在新时代先得到一些厘清。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风，这个中医说的风到底什么风，直到现在我们管这个脑出血脑梗啊叫中风，他中了什么风了，现在我们知道是血栓给你堵了是吧，脑出血他风好，比如说产妇不能吹风，可是呢当我们看到英国那个凯特王妃生孩子生了几个小时噔噔噔挽着老公就出来了，那么甚至你知道网上还有一个著名的话题，你咱怎么聊，就是说很多在外国的人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喝热水， 嗯， 你知道吗，外国人对我们很好奇，就中国人为什么讲究要喝热水，冷水怎么了，你比如说我跟你讲，我认为香港的医院就是有点近西方化的，我的天，我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心脏闹毛病，香港那医院那个空调开的跟冬天似的，那家冷的吃药的时候那护士拿来的全是冰水，全冷的，那什么热水冰水，所以就包括我老是问他，我希望有人能解答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就是中医是经验科学，就你老觉得哎，比如说我要说你上火了，这你听着很像那么回事，你看你生气了吗，你生气了所以你肯定就有火，但是说实在的谁能告诉我什么叫火，然后说你有火你看你第二天早晨你长泡了，可是今天我们有了科学的有了显微镜，我们知道你长泡呢就是因为受了某种细菌感染， 没有那我觉得当你面对某些挑战，比方说生病啊，说某些威胁，说假如你不坐月子以后就怎么样的时候哈，那是你就不能等着有所谓的科学去证明给你听这个药有效，或者说你不做这样就怎么样，你做这样就怎么样，你当然可以等啊，说你先给我证明我才做，你可以这样选择，可是当你真的一个人处在那种处境里面，我不需要等啊，我不需要等你给我五个可靠的科学报告我才做啊，只要有人有这个说法然后我就做，只要我知道啊，那个基本上不是毒药，那 why not？ 为什么不做呢？哈，那我觉得这完全理解的。我觉得这种就像传统的所谓的风水也好，算命也好，你说他完全都跟着他的话，哈，你太笨哈，太偏执。你说完全没有，我不相信。等你证明了，我才听才做。你太天真，太傲慢，你觉得这个都不存在哈。那我觉得反正当你面对你没有面对那种病的时候你觉得无所谓，你面对了那就你就这样选择嘛，有些就像你说有女人说哎后悔不听妈妈当年说哈，男人也会啊，我听到一个中年男人朋友说突然跟我说哎原来妈妈说的对，我说什么对，他说原来手淫太多眼睛会瞎掉，我现在眼睛很不好，这样就这样的视力很差的啊，他说当年他妈妈说的对的。 你刚说经验说的很对，我看过一个西方人写的他关于中医啊就他的探讨，我觉得特别有趣，他就说中医跟西医他认为的区别是什么呢，中医是建立在成功率上，西医是建立在这个失败率，他什么意思呢，中医啊比如说我有一种草，我给100个人试，20个人有用了，他说我这个草能治这个病，是建立在成功率上。西医呢，是我一定要说我临床的失败率是80%，这个就不能用，明白吗？所以他们的这种经验，所以你如果把说这种某种东西对一些人有用，就当做它是100%有用这个概念来推广的话，它就是经验论所造成的一些差异。 它两个价值系统不一样啊，中医阴阳五行，对吧？有时候你心有问题，他开的药不一定是针对你的心的，可能针对你的肝， 嗯， 针对你的胃， 对， 因为他觉得里面要有和谐，要配合 表象和根。 那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嘛，都互相来学习嘛。所以文涛刚讲到香港去看医生很好玩的、啊，看医生开刀什么之后，经常有的。开完刀说哪里发炎哈，问医生我是不是不应该吃海鲜呢、啊？那医生一定这样说的。 一定说香港所有都是不让吃海鲜，对吧？ 啊，不对，他是说 ，Well， 你问我，我作为医生，我是告诉你说无所谓。他说无所谓，没有任何的证明说吃海鲜那个伤口就会发炎。可是假如是我呢，我就不吃海鲜了。 对， 经常是这样子。 你像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坐月子还是这个小君君有 没有 是吗？ 没有，他刚才说到那个什么，就那个要不要去吃海鲜哈、啊？ 像我老公他作为一个这个欧洲人，他在香港他就老笑嘛，说每次他去看，就是他要看医生，如果是小病啊，说哪儿发个炎啊什么的，他说你看，就是他说你等着，这医生一定会告诉我不要吃海鲜。就对他看来这是很荒谬的，为什么不要吃海鲜？你又不能证明，但你老说。然后在他们看来啊，中国人为什么说一个什么他就信呢？他还归结到我们的泛神论上，他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这个医神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信仰呢，他就觉得说什么你都信。对于他们来说呢，因为他真正信的是那个东西呢，他有一个宗教信仰呢，他也不是很宗教，但他觉得他们认为那个东西他主宰了所有，那其他的事情呢，我就基本上可以用客观的态度来认知他啊。 可是那个神也没有告诉你老公 没有那么 发言呢可以吃海鲜， 他意思就是说这事儿神不管呀。他不是，他意思就是说你 不 能， 医生管吗？ 他就说，可是医生也说不清，他就说不能说什么你都信，他是这个意思。 哎，我就觉得我有两个脑子，一个是中国人的泛神论的脑子，就是我什么都信。你看，你比如说，你叫哎，按照我刚才说的，好像你觉得我是不信中医，其实恰恰相反，我现在正准备学习中医。 嗯， 我这包里就放着《黄帝内经》， 对， 我好想学习学习。我觉得我过去对中医的瞧不起啊，可能是因为我的无知。 嗯， 但是尽管这样，我学习归学习，因为学习出什么结论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的另一个脑子啊，有一个很实用主义的，咱们就讲了。中国也是中国老祖宗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对这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那么我这么看起来啊，就是我所这辈子我所接触到的中医，我到现在没有一个能让我认可的。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到最后总变成啊，就像是那个香港人讲一句话，他打楼你这么多也搞的，你总是有很多东西讲，你知道吗？就是啊，你那你这个就说这个中医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哦，那是说为什么不灵了？哦，现在啊，这些中草药材啊，这个土地土壤质量都改变了，过去几千年的老中医用的那个药啊，跟现在的这药材不一样。哎，大龙耿多也广，就你讲的对，对吗？你讲的是对，但是要这么讲的话，我们得不到一个结论，对吗？ 我完全同意。那跟看风水一样嘛，我相信风水传统那一套，可是我不相信，我相信命哈，不相信有人这么厉害能够抓到这个命准确的风水来判断。那中医一样嘛，他那一套原理我基本上相信，可是很难去相信有人那么准确抓到那个药方。可是经验法则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很美好的经验嘛。我十年前已经说医生建议我心脏病动刀了，怎么通这个那个糖尿什么高血压这个那个，给我一堆药，我吃了一天也觉得不对劲不吃，然后就听长辈说吃一种偏方嘛，每天早上弄了，那每天早上吃一个汤匙，那吃了两年再去检查，医生看了报告，验血报告，好高兴，嗯，马先生很乖哈，一定吃药啊什么。我说我一颗没吃，所有指数全部好， 对， 心脏血管 对，但对你有用不一定对其他人有用，它就是百分比的问题。 但是科学告诉我们，双盲实验，像美国是怎么样通过一个药品的？那是几千人， 对， 安慰剂，对吧？这个东西大家这是承认的， 成功率和失败率的问题， 对啊，承认的。你不像中医，这东西你怎么说治好了你的，我也不能。